第49集，看你表现吧。龚应贤双手交叠在胸前，微扬着下巴，没有说话。 我当时从来没有觉得你怕火就是懦夫。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，你除了火，好像什么都不怕，已经非常有胆识了。我当时只是担心你。 你真的知道错了？ 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 花了5天才知道。 任毅干笑一下，心头窜起了小火苗，但他还是咬牙忍了下去。 哼，我特意去帮你，你还敢骂我，不识好歹。 是我错了。 龚应贤白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， 你怕什么 啊？ 你说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，你怕什么？ 这个是个人隐私啊。 说了我就考虑原谅你。 仁义抓了抓头发，有些不好意思的含糊地说道， 怕鬼？ 什么？ 我怕鬼。 龚应贤扑哧一笑，虽然很快掩饰了下去，但还是被仁义看到了。 好吧，我懒得跟你计较了。 那你周六还来我家的吧？ 我要是不去，盛博要唠叨好久。 任毅几日来的郁闷顿时一扫而空，他开心地说， 那还是原计划。 对了，你给我发的地址为什么不是你住的地方？ 哦，那个是我家的老房子，我爸他生病了，不太方便。 什么病？ 老年痴呆。 任毅淡淡道。他犹豫过要不要说出龚应贤和他家老人的渊源，但当时龚应贤那么小，多半是不记得了，他刻意说出来好像是在邀功，挺不好的。再说他也不想让龚应贤去回忆那么残酷的往事，所以他不打算说了。 我家有一个空谷的私立医院，可以将你父亲加入公益项目名单，得到免费医疗。 啊，谢谢，不过不用了，我爸有医保有补贴，花不了什么钱。 如果你以后有需要直说就行。 任毅心头暖暖的，他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更不可能接受这么大的馈赠，但他还是很感动。他笑着朝龚应贤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 哦，对了，我还想问问案子的进展呢。 出去说吧。 龚应贤收好自己的眼罩和耳罩，将枪放回了枪套，带着仁义离开了训练室。仁义一路上都忍不住去瞄龚应贤被枪套绑缚的上身，心头就像有一只小爪子在轻轻的搔，痒痒的。 你想玩枪吗？ 啊？ 你一直在看我的枪。 是啊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碰过枪了。 我家有真枪手感的彩弹枪，你下次来可以玩。这个不行。 我知道。 龚应贤将仁义带回了自己的办公桌前，他将一沓资料递给仁义。 我们找到不少线索，有监控，也有目击证人。现在可以确定，那个戴兜帽的人就是纵火犯。 任毅翻开资料，里面有许多监控摄像头的画面，在小区外的地方也捕捉到了嫌疑人。 我们调取了这附近路面的所有摄像头，根据路径、脚程和时间进行分析，推测他是乘公交车在双阳路公交车站下的车，然后又调取那个时间段的所有停靠公交车的录像，在15路公交上找到了他。他是在仙府路上的车。 仙府路离周川烧车的地方不远。 对，但我们再去从仙府路附近的摄像头里找他，就只跟了半条街，那里摄像头不多，只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范围，协警还在那附近找线索。 只靠这个找人难度太大了。现在能确定他和烧车案有关系了吗？ 我心里已经确定了，但证据不足，而且已经找到了烧车的嫌疑人。 谁？ 龚应贤翻开了资料的下一页，照片上的人任意见过，正是当时被2209死者的老婆揪到分局的住在2212的彭飞。 他体型符合我们看到的那个黑衣人，而且有动机，同时他没有烧车那天晚上的不在场证明。他一个人独居，他说自己在家睡觉，但没人能证明。 他现在住在哪里？ 他的房子在装修，借住了朋友的房子。这个人很聪明，所有的回答都没有漏洞。小谭已经侵入了他的电脑和手机，但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。 他上暗网的话，肯定不会用自己的电脑和手机。 现在如果能抓住一个人，就能救出另外一个了。 没错，彭飞表现得很冷静，是因为我在审问他的时候没有提起烧车案。他以为我审他只是为了2209纵火案。 你为什么不问他烧车案？ 我在等，等周川可以出院，我要安排他们见面。彭飞就是再会伪装，也藏不住那一瞬间的惊讶和惶恐。 好办法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哎，对了，暗网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 任毅虽然嘴上说不害怕，但他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那样的地方，他不可能不担心。更何况那个地址里还住着自己的父亲。 小谭已经注册账号了，但那个网站有规定，新注册账号必须满7天才能活动，比如直播、论坛发言、付费交易等等。而且账号分等级，等级跟消费和活跃度挂钩，等级越高的能参与的越多。暗网之内还有暗网。 周川的账号呢？ 早就被赤天使封禁了。赤天使知道我们盯上他们了，所以最近中国大陆的 IP 都受到了限制。当然想上的人自然有办法。 这个网站这么明目张胆，我们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赤天使找到国内的用户，但即便找到了用户，如果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用，只能作为一个备档。 但万源小区案和烧车案都已经立案了，我们至少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3个嫌疑人。 没错，这也是我们查这个网站的主因，但涉及到境外的我们无能为力。 这个网站的经营者作恶多端，我们却抓不了他。 两人顿觉心头沉重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任毅将资料放在了桌上。 他们的用户不止在我们国家犯案，只是等他们引起别国重视的时候，一定是犯下了大案。 两人顿觉心头沉重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任毅将资料放在了桌上。 案子进展还是挺大的，只要彭飞在周川面前露了馅，抓到那个兜帽男应该就很快了。 只是万源小区的案子有些细节让我不太想得通。 比如 我们找到的监控录像和目击证人只看到兜帽男进入公寓，其他的活动都没有。从正门出入公寓是有监控的，只有从扔垃圾的后门出去没有。所以现在有两个可能。第一，兜帽男从后门离开了，可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走后门？这样进出都不会被拍到。最奇怪的是没有目击证人。第二，在兜帽男离开之前已经起火，是火灾引起了短路跳闸，监控失灵，时间大约是起火后15分钟。兜帽男为什么要在楼里停留那么久呢？ 是啊，一般人放了火都会尽快离开，尤其是石油火，留在现场很危险。 再比如我在现场找到那些不属于2209的垃圾，有一部分是无人认领的。 无人认领？ 对，那些垃圾部分找到了主人，部分却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家的。还好我当时很谨慎， 把所有留存下来的垃圾都带回分局了。 会不会是有些人怕惹麻烦，不想承认？ 也许吧。但自己小区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如果不是心虚的话，大多都会配合警方的调查。我觉得有些可疑。 你要查清楚那些垃圾都是属于哪家的吗？ 这个查起来难度不小，而且不确定是否有价值。 还先查鹏飞吧，也许他就能解释所有的疑点。 希望吧。 工部室，监控有新的发现，你过来看看。 这就来。你先回去吧。 仁义也站了起来，他朝龚应贤眨了眨眼睛。 周六见。 龚应贤深深地看着仁义，低低地嗯了一声。 对了，你想吃什么？除了不吃温度高的，我厨艺一般，但也能做点。 油腻的、辣的和非常见的食材。 知道了，你就客随主便，不要太挑剔了。到时候实在不行，只能让圣伯送了。 我还没去，你就想着客随主便？你应该想着怎么好好招待客人。 我会尽力招待你的，你不要太苛刻嘛。 龚应贤别过脸去， 看你表现吧。